措施，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国务要求州内的酒吧、食肆和健身中心每晚十点暂停营业，参加私人聚会的人数限制在十人，措施将在当地星期五生效。纽约市长白思豪形容是阻止第二波疫情的最后机会。加州和中西部分的州份早前已经宣布加强防疫措施，避免疫情蔓延。日经平均指数报25467点，升1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1美元，卖出1865.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5，日元105.42，瑞士法郎0.917，加元1.306，人民币6.63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78，欧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9.9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上午8点，强台风环高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进入南海中部。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同埋周末期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火石道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啊。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火石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出口。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蓝田的启田道来回方向近着汇景道一带就挤塞，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挤塞，龙尾在宝林路近着安秀道。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車多，龍尾就在加龍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山下村一段擠塞，影響到現在朗天路去元朗公路都是擠塞，全錦公路去全錦交匯處龍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擠塞排到去沙田污水處理廠。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对于器官受赠者来说，接受器官移植等于重生。人生中先后接受两位妹妹捐肾的五秒敏，经历过两次受赠，同家人互相扶持的感觉有几奇妙呢？请留意今个星期健康人物专访第二次人生， 星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1月12日，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宣扬或支持港独等行为失议员资格。 民主派议员总辞，港澳办称总辞实际上对抗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其中3宗本地个案源头不明。 全球确诊超过5100万宗，美国纽约州加强防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0年11月12号的星期四，在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这里。今天就特别一点，除了是香港电台第一台8点至10点千禧年代之外，港台电视31都会是8点至10点会播放千禧年代的。讲回看到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宣布通过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一个决定。提到定名议员因为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寻求境外势力干预本港事务等等，经过法定依法认定的话呢，都会丧失议员资格的。见到香港政府呢其后就发稿，就说根据这个人大决定，四名议员包括杨岳桥、郭家麒、郭荣亨、梁继昌即时丧失议员资格的。特首林郑月娥呢就在记者会那里提到，有几位的议员被选举主任呢是依法认定不获这个不拥护这个基本法，不效忠特区。但是呢就说呢，如果坐回在立法会呢就似乎是不合逻辑，就话系自相矛盾同埋不符政治伦理。咁又话香港咧系而家系冇一个嘅原本系冇一个嘅法律咧系可以自行处理噶。咁所以就请咧人大常委会咧系解决呢一个宪制困难。咁就话如果唔处理咧系不负责任噶。咁啊见到民主派啦，就其余嘅十几名嘅立法会议员咧就宣布话会喺今日咧系总辞。咁即系话咧立法会70个议席入边咧就剩翻43个嘅议员。咁大部分咧都系属于建制派嘅。你又点睇今次事件咧？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点睇嚟紧嘅议会？点睇成个政治环境？点睇成个即系政府施政又点样咧？打嚟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我哋嘅嘉宾咧，请到直播室呢度就有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陶锦新。早晨， 早晨。 点睇今次人大常委会呢个决定先？ 我觉得要睇呢个决定咧，就系其实一连串嘅事件嘅。就当然啦，我唔想话咁沉话讲足23年啦。但是事實上咧，即係宏觀啲睇咧，一國兩制咧，即係由鄧小平即係所謂叫設計出嚟咧，然後一路做落去咧，佢哋係有啲諗法嘅。咁我只能夠講咧，就係而家可能嗰個領導嘅，即係共產黨領導人咧，佢未必諗以前嗰套啊，回歸嗰套。咁點解咧？因為鄧小平曾經講過就話，佢話。一國兩制咧，要得咧就係、是、要中間佔多數，左邊咧要有，右邊咧都要有啲。即係從佢當時嘅諗法咧，就即係其實咧香港一國兩制咧係真係要同內地唔同嘅。 嗯， 即係內邊就內地，梗係所有左邊佔多數啦，唔使講啦。咁但係即係佢當時嘅諗法，可能係或者係建基於中國嗰陣時國力冇咁強大啦。咁同埋咧，就要解決歷史問題，又想嗰啲咩投資者留低，馬照跑，舞照跳啦。咁冇嘅，咁到依家可能佢已經咧就係、是、中國覺得咧就佢已經係強大咗啦，啊就所以咧就唔需要再玩呢一套啦。或者咧原本佢一國兩制咧就諗住即係係有一個容忍或者一個耐性，就希望咧可以咧就50年過渡嘛。咁但係而家咧23年就已經。玩完了，他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是他不能够忍受这一套。什么忍受这一套呢？就是他不能够忍受呢，就是香港的泛民的议员，譬如呢就不是好像人大那些什么 民主黨派咁樣啊，只係舉手嘅啫。佢又唔能夠忍受咧，我哋咧喺立法會裏邊據理力爭，而咧任何嘅法例，我哋都盡量講，盡量用呢個程序。咁我諗佢如果佢係個諗法係已經唔想忍受呢樣嘢嘅話咧，因為你諗下中國咁大，香港咁細，踩都踩死啦，係嘛？咁自然就係冇得玩嘅啊。咁我覺得咧就呢個係佢哋一國兩制嘅失敗。亦都係即係話俾人聽，佢唔再遵守聯合聲明，亦都咧唔係1997年嗰陣時同全世界人遊說，就話香港咧係一樣嘅咁啊。咁我諗，如果佢係咁諗嘅，咁自然咧就一路咁落嚟啦。譬如係好多年前就有個咩政制白皮，有一個白皮書啦，香港白皮書啦，然後全面管治啦，然後跟住咧就DQ 啦，即係取消議員資格啦。然後跟住咧就全面收緊啦，咁當然即係嗰啲太細嗰啲咩話，明明同一個場合，咁佢就可以咧就告呢個議員就唔告嗰個議員啊，咁嗰個議員打人咧，佢又可以取消人檢控，咁即係呢啲太細啦已經。但係即係佢係以我為主，一面倒強權。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好清楚啦。 其實之前咧見到九月就開始九月底咧就決定留任啦。咁見到都即係有個延任嘅一年出現，你哋都決定咗，亦都係就俾你哋民主派咁做啦。原本啊，即係如果參選下屆都有啲人係 DQ 嘅咁。係咪喺呢一個時候出現有一個即係再有一個 DQ 嘅重複，再嚟一次 DQ 嚟講，對於你哋嚟講係咪都係意料之外咧？或者你哋對於今次呢一個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對於一國兩制最大嘅影響係咩咧？喺呢一刻 嗱，你講翻兩個月前咧，確實咧嗱，當然而家佢就個寫法就話係林鄭月娥要求。去俾個權佢可以 DQ 議員啦，咁人大常委會就授權佢啦。但我嘅相信咧，就係當時咧，你睇翻其實係有唔同意見嘅佢哋。嗰陣時阿梁振英啊、譚耀宗等咧，佢哋係認為嗰四個議員咧就應該唔可以繼續留任嘅。咁亦泛民當時都好清楚啦，即係如果你四個議員唔留任，我哋全部都唔會留任噶啦。咁好啦，咁啊林鄭咧就當時係公開咁講。甚至佢話同北京咧，就係話爭取咧，就係可以留任。甚至當時你嗱，你而家對翻佢依啲説話咧，同琴日記者會完全對唔到嘅。佢話：哦，DQ 嗰個性質咧，就同咧延任就唔同嘅。OK 啊，咁而家佢又話唔係，佢話咧原來就係7月30日咧，佢已經唔係議員咯。咁如果係咁，你又叫人留任，然後跟住咧你又有。即係人哋又唔使做任何嘢喎，唔使再宣誓喎，係嘛？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即係佢嗰個說服到北京當時，即係林鄭說服到北京。咁我唔知咩原因啦，係咪因為同美國選舉有關啦，亦或係因為佢哋自己而家諗諗下就即係我講得俗啲啦，即係頂我哋唔順啦啊！佢以為國安法立咗，佢以為咧俾你入翻去啦啊，咁咧你就會乖乖地咁。咁點知唔係喎？我哋嘅即係嗰個戰意仲好濃喎，有志氣有士氣喎。咁佢可能覺得，哇！我想你依個香港變成北京人大咁嘅啫。點解你哋依個唔係咁嘅咁？嚇！你哋唔驚咩咩咁？我哋就係繼續做咯。咁做咩咧？就做翻我哋議員能夠有權力做嘅嘢啫嘛。喂，老實講，我哋而家係每一條法例都盡量講。啊！哪管你係泊車位、貨櫃安全、呢、這個藥劑條例係嗎？就係咁啫嘛。咁你跟住你就話唔得，你咁啊叫拉布。啊，咁其實簡單嚟講就係、是、佢可能覺得呢個幾月咧，或者佢頂唔順啦。咁其實老實講，你問點解我哋要樣都講咧？其實因為我哋係想阻止佢嗰個大灣區嗰、那個內地投票，因為我覺得呢個係太過基礎性啊。亦都冇得玩噶啦，已經以後。亦都對香港人好唔公道，因為你點樣中票點做嘢做假都得啦，啊咁所以咧，我哋就一路爭取個機會咧，係盡量講，咁但係佢可能覺得，如果咁嘅話計個數，咦分分拖下拖到四月五月都立唔到，咁佢做唔到嘅喎，咁佢下一年點樣再選舉咧？再選舉又輸俾我哋喎，如果你真係俾市民去揀，咁於是佢咪點啊？唔通下年有疫情啊？又再押後啊？啊未必得嘅喎，咁。咁於是佢咪，踢走你啦！林鄭話：哎呀，咁啊更順利啦，咁全部所有一二三日兩三日通過曬啦，咁 我想他的劇本就是有轉變咯、 但針對呢件事，對於市民的選舉權嚟講，或者一些人士的被選舉權嚟講，你自己有冇睇到有啲乜嘢咧？ 唔係好簡單啫，即係市民選出嚟的代表，咁你就隨意可以即係取消佢資格。咁而即係講到底咧，就係、是、其實中共願意喺一國兩制裏邊叫承認香港有幾多自由，佢而家係一路收緊嘅。禮拜六、禮拜嗰啲。喂，唱歌白紙咁出街，佢都話你係國安法，咁你仲有咩自由咧？你唔係話以前咁樣咯，嗰都唔得。咁佢即係換句話講，佢如果係唔能夠容忍香港人係有即係大家所理解嗰種自由啦嚇。咁我諗佢即係好多原因嘅，可能或者佢自己睇佢自己嘅國勢，即係可能好多人咧就同佢吹捧話佢好勁啦。咁但係佢可能佢睇到嘅危機未必係我哋睇到咁嘅喎。咁所以咧，或者佢嘅諗法喂穩陣啲，香港咧都係所有嘢寧願自由少啲，不能亂説亂動。咁而係採取而家咁樣嘅收緊方法啦，都唔頂。 講翻今次即係見到 DQ 四個議員之後咧，咁啊民主派就見到其餘十幾名嘅議員咧都話會總辭啦，話今日。這個其實總不總辭的爭議呢就不是這一刻的，其實再較早之前呢吞早一段時間都已經有了，因為在延任的時候那時候呢就有一些議員也都是決定了是辭任了，其實是不是當初在那一刻離開議會更好呢？因為現在見到很多網上的聲音呢就批評甚至是嘲弄啦，就說那時候都叫了你們走啦，你現在又不走，你現在才說離走，現在說人家說 DQ 你了才離走，怎麼看這些？ 那不是，那時候我們都說嘛，如果他是 DQ 那四個呢，我們全部都會走的了。而就算你說 再 走了的同事啦，那兩位同事我們都好合作得很好的這四年，他們都說用民調的，那我們就民調咯，一開始是他們講民調先的嘛，不是他們說我一定走的了，不是的，他是講民調先的，到最後可能他自己的立場轉變了又不是民調了，但是歸根到底就你會看你寸土必爭，但是如果他已經去到一個程度，其實是他不想再他要承認一國兩制失敗了，他不連那些拉布，我哋就唔係叫拉布啦。佢話你拉布嘅自由都冇啦。咁你其實入對點咧？唔通好似北京人大咁咩？係嘛？咁所以就我哋就覺得已經係冇意思啦。即係一定要喺有強烈嘅抗議，就咁啫嘛。咁你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你個幾月令到佢頂你唔順，咁即係某程度嚟講撕破佢嘅臉皮，使到佢。一國兩制要承認失敗，咁某程度嚟講，即係我覺得我哋都係盡咗責啦。 見到港澳辦咧有個嘅回應嘅，針對住即係一啲即係你哋啦，就總辭咁樣，佢就話反對派總辭實際上係對抗中央同埋香港嘅全面管治權，咁啊再次表明咧係同中央頑固對抗嘅立場，對中央權力同埋基本法嘅權威公然挑戰啦，予以嚴厲譴責。點睇呢個講法？ 呢、這個好笑嘅，佢而家譴責我哋點解要走啊？對唔住市民啊、選民啊咁。我心諗有啲建制派就好得意嘅，佢哋嗰個 post 咧，琴日上去咧，佢就話：老細係邊個啊？咁樣。咁梗係啦，佢個老細係共產黨啊嘛，建制派老細，我啲老細係市民啊嘛。市民叫我哋唔係入去做人大喎，做花瓶喎。我哋入去，我應承咗我哋留任都好，係繼續去。盡我哋力嚟到寸土必爭啊嘛，咁我哋入到去寸土必爭，咁你咩對咩抗啫？咁如果你話嗰個係對抗嘅，咁咪市民同你對抗啫。因為我係市民代表嚟噶嘛，我哋唔係話我自己行入去就得噶嘛，係市民選我噶嘛，咁所以我留任行入去，我梗係要講翻市民嘅心底嘅説話啦，做翻市民所期望我做嘅嘢啦，只不過你。中共收緊呢個自由，你唔忍得，咁如果你唔忍得嘅，你知啦，而家佢日日都分分鐘，我哋朝頭早佢都可以拉你噶啦，係嘛？我哋好多同事無眉拉沙咁，莫須有用乜易啫，係嘛？好容易嘅啫，你譬如你好簡單啫嘛，你嗰陣時叫嗰四個延任，佢哋都唔使宣誓，唔使剩嘅，咁你就自己做咗個決議喺北京，就話佢繼續係啦，咁佢嗰張 pass 入立法會。不用再申請，不用再登記喎、 咁而家你話唔係啊，原來你嗰陣時七月三十號已經唔係議員啦咁。咁點解你嗰陣時會咁八月十幾會做啲咁嘅決議咧？好奇怪。仲有，你諗下佢嗰個決議啊，八月十幾啊，係咪知道曬嗰個咩選舉主任話 DQ 嗰四個？知道曬啦嘛。咁你所有嘢唔係新嘅，新嘅係咩咧？咪就係呢個幾月。佢頂唔順我哋咯，係嘛？咁就攞四個嚟開刀啫嘛。其實佢唔係淨係忍唔到嗰四個嘅，佢係忍唔到我哋十幾個嘅。嗱，呢個好清楚，因為個新嘅因素就喺連任嗰個幾月啫嘛。 但講翻頭先港澳辦呢一個嘅睇法先，咁佢嘅講法咧就話對於中央權力同埋基本法權威嘅公然挑戰咧，話你哋總辭呢一個都係咪涉及咧？即係日後啦，你哋會唔會翻嚟選咧？因為咧，如果佢又繼續話你係唔效忠特區啦，唔擁護基本法嘅話咧，都係即係唔合乎佢嗰個資格啦。咁啊，而家佢哋話總辭就係其中一個，就覺得你公然對於基本法權威嘅挑戰，呢、這個會唔會日後攞嚟作為如果你哋參選嘅 DQ 嘅其中一個理據咧？ 第一咧就係、是、一國兩制咧係中共劃線嘅，佢而家咧只不過條線佢劃到咧就想香港變北京人大。咁你問我仲參唔參選有意思咧？就是、我都問自己嗱，我都做咗廿幾年啦，我最資深嗰個啊，係嘛？咁我一路睇曬成個嘅歷史，如果你去到一個程度，我去發言，我譬如你話泊車位條例，我照發言。佢話：喂，你做乜發言啊？喂，好奇怪喎、啊！你點解話我發言？我、啊、你發言即係拉布喎、啊！弱劑業條例你又發言，你拉布喎、啊、咁你即係點啊？即係你指定我可唔可以發言啊？係咪係咁啊？咁先咁冇意思啦、啊。好啦，另外你指定我就係唔准辭職喎、啊？喂，唔係啊嘛！我辭職，我覺得你依個咁嘅規矩冇意思啦、啊、嘛。喂，辭職都要譴責喎、啊。我唔知你第時大家嚟時你辭職係咪港台要譴責你啊？點解啊？喂，好奇怪喎、啊！即係我唔知佢心態係乜嘢咯。即係佢心態好簡單，就係、是、一個皇帝啊，絕對權威啊。佢覺得咧，俾你延任咧就係恩賜。你做咩辭職啊？咁對唔住、啊，我從來係代表市民去抗爭嘅，從來代表市民講佢哋嘅心聲嘅。我唔係當你係老細喎，唔同建制派啲同事當你共產黨係老細喎，咁所以兩種心態唔同咯。佢覺得佢係老細啊嘛，佢係你老細啊嘛，你做乜辭職啊咁？我對唔住你唔係我老細喎。我哋啲官員係啊，你記得嗰啲鄭若華去咗英國話腳痛啊，想留低幾個月，佢即刻夾佢翻去，佢覺得佢係你老細喎，咁佢可能係啊鄭若華老細嘅，咁啊夾佢去北京，然後煲粥俾佢食。跟住之後就話就脱胎換骨啦，乜嘢都告啦，係嘛？咁梗係啦，因為你繼續打佢工，你係佢老，我唔係喎，對唔住喎。我從來我係市民選舉入嚟嘅喎。 OK。中聯辦有個嘅説法嘅，佢哋都有個補充，就話佢即係講緊反對派議員啦，即係講緊民主派議員嘅一啲總辭行為，佢哋嘅所為注定咧，只係斷送自己嘅政治前途，唔會影響香港一國兩制前進嘅步嘅，有咁嘅講法。 呢個太細啦，即係太何足掛齒啦，係咪？即係我相信我哋嘅同事，即係唔係就係我嘅？如果你係要設定香港係好似人大咁嘅民主黨派咁嘅。我谂冇乜人会肯啊，有嘅，我或者我怀疑有啲我哋旧时有啲同事离开咗我哋泛民阵营嗰啲咧，而家都蠢蠢欲动啦，可能佢咪扮我愿意啊咁样，咁你咪继续出嚟咯，系嘛？但系嗰个已经系冇乜特别意思啦嘛，啊，如果冇意思嘅嘢，咁啊仲讲咩啫？其实而家讲咩个人政治前途何足挂齿啊？我啲后生仔命都冇啦，系嘛？要逃亡，我哋好多。嘅嗰啲同朋友，你行出街，我啲朋友啊、教會啊咩都要走佬啦。佢冇做過嘢噶，不過佢頂你唔順，調翻轉佢頂你順唔順啫嘛？中共，因為你已經係收窄到啲自由，係佢覺得佢唔想留喺香港啦。好多人移民啦，係嘛？就係咁啫嘛。咁當然可能呢個就係大家更加清楚對方嘅，咁冇辦法噶，係嘛？啊，即係佢最劃過條線啫嘛，越劃條線就越死咁。咁我覺得嗰啲。香港都唔掂嘅話，你仲講個人政治前途呢、這個太細啦！呢、這個 所以如果出咗呢個決定之後，對於你哋嚟講話，你民主派嚟講，再參選嘅機會係咪基本上冇？如果咁樣嘅話，政黨喺議會外面嗰個作用又係啲咩咧？入唔到議會？ 我想這個呢就是要再思考的。不過我就講老實話，我覺得呢就是如果中共根本他承認一國兩制失敗，其實他等於取消了而已。咁你喺廣州，咁你問廣州啲市民仲可以做咩咁一樣啫嘛？北京嘅市民做乜嘢咁？咁佢有佢哋嘅方法嘅喎。啊，佢有時有啲嘢咧就係含沙射影、明左實右、告級客乜都有嘅。啊，佢有佢嘅方法嚟到爭取佢哋嘅嗰個僅餘空間嘅自由嘅。咁我諗呢個真係要市民自己我哋一齊諗啦，係嘛？不過可能好多人咧就選擇離去，留喺度嘅可能佢有方法嚟到適應同埋繼續咧。在这个这样的很狭窄的制度里面呢就希望还扩阔一点空间啦样。 嗯。但是会不会变成政党好像一个压力团体化有个这样的情况，因为你已经没有在议会有任何的声音，没有任何影响力，你只能够对于政府有任何东西都是一个压力团体这样 的。你其实问这个问题就等于就是你北京那些民主党派的嘛，那他是什么化呢？ 嗯。 他是中共领导下的多黨合作制嘛，咁、 嗯、 你香港唔係咁啊嘛，大佬，你而家應承人唔係咁，所以人哋點解咁多國家都日日追住你？ 嗯、 就因為你喂睇個 text 唔係嗰個嗰、那個文本，中英聯合聲明又好，基本法好，你唔係咁寫啊嘛，係咪先？ 轉頭翻嚟繼續同阿陶仁生繼續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表示，立法会部分反对派议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有关决定之后，宣布所谓总辞，再次表明同中央顽固对抗的立场，是对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公然挑战，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说，特区政府宣布郭荣亨等四位议员丧失资格，维护法治和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有利立法机构有序运作和社会稳定。部分反对派议员污蔑为政治打压，将议员职务作为政治操弄工具，策动总辞，充分暴露为政治私利而罔顾市民利益的本性，实际上是对抗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发言人说，要正告这部分反对派议员以此鼓动激进抗争，乞求外部势力干预，再次将香港拖入乱局，是打错算盘。而一部分被标签为反对派的议员选择继续履行职责，这样的明智之举值得肯定。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常委会决定宣布取消四名泛民立法会议员的资格。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表示，事件反映中共公然违反国际承诺，美国将继续调查情况，并继续制裁令香港失去自由的人士。英国外相蓝韬文形容事件是对中英联合声明内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和自由的进一步侵犯。他又说，骚扰、扼杀和取消民主反对派的资格将会令中国国际声誉变得暗淡，削弱香港长远稳定。德国外交部强调，香港市民得到基本法的保障，可享有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各种权利和自由必须获尊重，香港高度自治亦必须维持。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报道，首相菅义伟和宣称当选美国总统的拜登进行首次电话会谈。报道估计菅义伟对拜登送上祝贺，并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报道指拜登已经先后与英、法、德以及加拿大的领袖通电话。菅义伟早前已经向拜登和贺锦丽表示衷心祝贺，并表示将留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大选向法院诉讼的情况，再协调访美行程和拜登会面。宣称当选美国总统的拜登退伍军人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仪式，是拜登宣称胜选后他首次公开露面。 另一方面，根据美联社的推算，特朗普在阿拉斯加州胜出，取得三张选举人票，令到选举人票增至217张，拜登已经取得当选所需的270票。日经平均指数报25,551点，升2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8美元，卖出1,863.3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48，瑞士法郎0.918，加元1.307，人民币6.63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同埋周末期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火石道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火石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喺浸会桥面。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分别排到去龙窝村同埋飞鹅山道啊。清水湾道落龙翔道近住平石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现在龙尾就分别在龙窝村和飞鹅山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西行车龙排到去李景湾，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较早前呢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现在就取消了，狮隧出九龙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日宝达村就挤塞，龙尾在宝林路近日马油塘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观塘码头挤塞，龙尾在九龙货仓。在新界啦，比较挤塞的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由于近日山下村那一段挤塞，咁影响到红天路啦，同埋朗天路出翻元朗公路挤塞。咁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喺平下路。咁而朗天路出翻元朗公路方向咧，都系挤塞。全锦公路落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症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小宝与文迪目前集结在广播道附近，预料在短时间内就会登陆香港电台第一台。受小宝与文迪逐渐逼近的影响，香港电台第一台会受强烈的笑声侵袭，市民应该留在收音机旁密切留意，听住小宝与文迪，小心自己笑到无力。 2020年11月12日，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宣扬或支持港独等行为失议员资格。 民主派议员总辞，港澳办称总辞实际上对抗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其中3宗本地个案源头不明。 全球确诊超过5100万宗，美国纽约州加强防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返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咧，寻日人大常委会咧就宣布通过立法会嘅议员资格嘅一个决定，咁啊讲到定名议员啦，如果因为宣扬或者支持港独等等咧，咁啊经依法认定咧就会丧失议员资格嘅，咁啊亦都根据呢一个人大决定啦，咁啊政府咧就有讲明咗4名嘅议员咧，包括系杨岳桥、郭家麒、郭荣亨、梁继昌都系失去咗议员资格噶啦。头先就同陶谨申讲紧呢一个决定啦，亦都引申出嚟嘅一啲嘅问题啦，咁啊继续就。想問啦，即民主派一直過去咧就強調3個嘅路線啦，咁包括議會路線、國際線、街頭路線。而家係咪睇到即起碼議會路線就已經冇啦，國際線喺國安法之下亦都好似好弱啦。咁啊，街頭路線似乎而家連一個合法嘅遊行都比較難做，係咪根本做一個即對政府表達不滿嘅任何路線都做唔到咧？ 咁啊，唔係嘅，即你所謂國際線咧就咁嘅，你。我唔知啦，譬如我舉個例，琴晚做訪問都做到半夜三更嘅，因為時差嘛。咁你外國啲傳媒，咁我唔知係咪話我接受外國嘅傳媒採訪，講翻我信嘅香港嘅情況，又係國安法咧？咁起碼我理解就唔係啦。咁我咪繼續如實去講我嘅睇法咯。如果人哋人家肯訪問你嘅，咁都可以係一個國際線嘅。咁最後，因為嗰個輿論亦都到達佢哋嘅市民。咁、那個市民亦都有可能咧，係會影響佢哋嘅政府。咁我唔知咁樣間接影響佢嘅政府，我又唔係國安法啦，坐10年監啦，係咪？咁另外咧就，我覺得要公道啲嘅。首先咧，嗰四位同事咧，我真係同佢做咗一段時間嘅同事咧，我亦都見20多年，我見得幾多議員係嘛？無論咩派咩派，喂，我真係覺得佢哋唔好意思，我咁講咧，可能佢哋唔中意嘅。我覺得他哋係好温和嘅啫喎。你話佢咩危害國家安全？我覺得即係簡直係黐線嘅咯。你即係莫須有到咁離譜，你迫害就迫害啦，係嘛？你中意噏咩罪名，咪你中意講曬佢啦。喂，呢幾個同事有乜可能係話危害國家安全咧？即係我唔知其即係市民會點樣睇啦。即係選佢嗰啲都唔係諗住我選佢入去嚟到做激烈抗爭啊，都未必啦。老老實實。仲有，如果講笑退一萬步，郭榮亨最近呢個幾月點票都冇點過喎。我睇啲傳媒話，我唔知啊。其實我真係唔敢講話佢有冇。咁點解你即係莫須有啦，係嘛？咁所以咧，到最後你話心態上係咪抗拒中央？我哋梗係堅持翻原本真嘅一國兩制啦。喂，你係咁講噶嘛？你係咁承認噶嘛？咁你而家轉咗啫。你以前唔係講全面管治權噶，你而家突然間幾年前講啫嘛，係咪先？喂，咁我梗係跟翻你原本基本法、聯合聲明嚟爭取翻市民應該有嘅權利啦，就係咁啫，係嘛？咁所以你講到嗰四個話咩港獨啊、危害國家安全，我覺得真係太過莫須有啦。如果你咁都執得落啲罪名落去嘅，咁你任何人你都可以。任何人都可以做你噶啦，係嘛？咁所以我覺得佢已經對我哋嚟講咧，即、就、係、是、你話再同佢從議會，然後咧就咩議會線咧，佢根本都唔想你有議會線，佢想你走曬。喂，你見到嗱，我唔知林鄭反唔反映北京嘅諗法啦。林鄭話好啊，嗱記住，佢話快啲啊嘛。我以為佢都會話啊，冇咗反對派嘅議員。咁梗係咧，冇一個能夠，因為佢哋都有代表一啲市民嘅，咁你唔能夠話我唔係代表市民噶嘛。咁但係佢哋選擇辭職，咁就冇辦法啦。咁我以為佢係咁嘅啫。佢話唔係，林鄭話好啊，佢走咗好咯，我哋快啲通過咯。咁你諗下，如果一個特首要咁樣講嘢嘅，咁其實即係已經咧，香港嘅制度已經冇曬啦。你諗下，林鄭係港英 train 出嚟嘅。佢點會諗啲咁嘅嘢？以前你知唔知啊？佢哋 DAO 啊，同我哋講啊，佢話如果冇你哋民主派，因為我哋慣咗勤力做嗰啲法案嗰啲嘅 ，OK， 佢俾好多嘅即係 input 啊，即係嚟到去琢磨嗰個法例，咁啊冇乜公信力啦咁。以前係咁諗嘢，而家完全唔係啦。 剛才你講到話，即係中央話一國兩制嗰個定義變咗啦。但你自己做咗咁多年民主派嘅議員，你自己有冇睇到民主派自己嗰個議會路線都有轉變呢？譬如過往可能冇見到民主黨或者公民黨都有即係所謂拉布或者類拉布嘅一啲行為嘅。而家你哋都會咁做，係咪你哋都強硬咗，所以中央先至有咁樣咁強硬？ 嗱，咁嘅永遠咧，你互動嘅。譬如我哋話要普選咁。咁佢有一個位，佢可能話：，都可以，大家有個妥協就做住先啦。咁樣，咁於是咪某一個時間，大家可以咧係從嗰個開始。但係佢而家點解會佢突然間會轉變咗咧？咁我只能夠講嘅，因為佢係大，我哋係細。 嗯， 永遠要做細嗰邊咧，即係香港係弱啲嗰邊咧。我哋梗係試下爭取到最好嘅位啦。喂，我起碼我唔係爭取香港獨立喎。 嗯。 啊，可能我已經被人鬧啦，因為香港人好多人可能想獨立都唔頂喎，係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試下呢個位，推到呢個位，咁但係唔係佢唔係，佢調翻轉，佢係開始越嚟越收緊，佢咩位都唔俾你啦。其實我覺得就係咁樣，即係呢幾十年我嘅總體嘅感覺，因為係互動嘅，嚇係有時有所謂溝通啊嗰啲嘢咧，係會希望咧喺某啲位裏邊咧，會唔會能夠有一個嗰、那個？空間呢咁咁佢而家乜都空間都唔需要講啦。 今日多謝曬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上到嚟千禧年代嘅，轉頭繼續傾。 投資定買股票，唔使擲眼仔估估下，問一問專家就得啦。每逢週末，請嚟不同商界領袖、經濟學者同專家，助你分析全球經濟走向，認清投資市場局勢。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午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是但是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了，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翻翻嚟千禧年代，頭先就同陶謹申講到呢一個人大常委會宣布通過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嘅一個決定啦。咁啊，而家除咗個四名嘅議員咧係喪失議員資格之外咧，見到民主派嘅十幾位嘅議員都話係會喺今日咧係決定總辭嘅。你哋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講下個決定點睇啦，講下成個議會嚟緊落去啦，你自己預示到啊，或者預計會係咩情況咧？都歡迎咧，係聽你哋嘅意見嘅。電話旁邊咧有蘇先生，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主持。 係，請講。 我想講講有關 DQ 議員同埋香港現時嗰個政治生態市民嘅感覺啊。咁我作為一個市民咧，我覺得琴日阿林鄭曾經喺電視講過。唔符合政治上倫理啊！咁我覺得咧，佢要我哋全民一面倒效忠中央啊，支持大陸啊，呢啲先至唔符合政治倫理啊！嗱，根本而家香港咧，琴日嗰個情況已經係太遲噶啦，根本一國兩制咧，一早已經冇噶啦。港共政權為咗配合中央咧，整治香港咧 ，DQ 啲咁嘅議員咧，我覺得已經唔係一種奇怪嘅事嘅。佢哋而家開始不斷用一個鐵腕啊，強權無所不用嘅方式去做嘢啦。最近好明顯啦，先打壓傳媒先啦，你香港電台啦、頭條新聞啊、各樣啊，又鏗槍砸拉嘅記者啊，跟住到醫護界啦，跟住咧就學界啦，好明顯啦。嗱，而家公務員又話要宣誓效忠啦。咁做嘢咧都要效忠，緊就不知所謂噶啦。而家到搞議員啦，咁呢個立法會根本就已經變相係冇咗呢個立法會噶啦。你仲喺入邊做乜嘢啫？冇意思噶啦，已經。所以我覺得咧，做任何嘢都做唔到。作為一個市民，我覺得不斷見到呢啲嘢咧， 不公平嘅嘢咧，我哋係只有一樣嘢係好憤怒同遺憾。但係點樣做咧、嗯？我都講唔到點樣做。嗯、你係咪先？ 但你點睇咧？即係而家個議會，如果真係咁多議員離開咗，即係民主派議員離開咗啦，嗰、那個聲音方面會唔會你自己點睇咧？作為市民？ 不嬲都冇噶啦，其實呢個議會根本由呢個港共政權由佢開始啊，咩人大釋法啊嗰啲嘢開始咧，佢已經不斷係俾你哋講嘢，係冇咗好耐噶啦，所以坐入邊一種意識形態嘅啫，根本佢嗱，而家又話要改呢個立法會嗰啲議事規則啊各樣，根本就已經唔俾你玩噶啦。如果套用足球嘅術語咧，我認為一早應該拉隊離場罷踢，引起國際關注。我哋點樣抗爭呢？有機會抗爭咯。如果最終一樣嘢，我認為如果係推倒大陸港共政權，就唔會搞咁多嘢噶啦。唯一一樣嘢，大陸就係滅亡啦嚇。 OK， 好啊，唔該曬蘇先生啊。再聽到位電話旁邊有曾女士，早晨。 係，我咧想回應咧林鄭女士琴日喺呢一個嘅佢嘅記者會入面講，佢話咧嗰幾個議員咧因為已經係俾呢個選舉嗰個主任咧係 DQ 咗，咁所以佢哋唔可以再做議員，係咪？咁香港咧係有呢個高官問責制噶嘛？咁啊，林鄭女士咧由舊年到今年咧，佢嘅劣跡斑斑咁樣咧去施政啦，例如係反送中啦嘅條例啦，根本商界已經係唔贊成，佢夾硬推。咁跟住咧就係疫症啦，咁佢就話唔可以戴口罩，但係而家全世界都因為唔戴口罩就有呢個爆發。咁好在香港人聽佢噏啦，咁跟住佢簽呢個豁免令，佢豁免令咧令到咧香港爆發第三波。琴日咧張竹君醫生都已經講咗啦，港大嗰個研究咧，嗰、那個病毒株嘅研究咧，仲係講緊哈薩克嗰啲，咁即係佢個豁免令咧係導致到香港死咗百幾個老人家。在你哋港台啦嗰個節目啦，就係講咧有一個女仔啦，佢個父母因為咁樣咧而死咗，佢孤零零一個人，咁佢仲講咩話人哋冇資格去做議員，佢何來有資格去做特首咧？咁低能嘅特首係咪？咁跟住佢仲要喺度咧搞屎搞棍喎，佢仲要咧喺度挑撥咧香港同中央嘅關係，佢提請呢一個嘅即係罷免呢一啲議員，佢其實應該係自己落咗台先啦。喺呢一個武漢嘅肺炎處理不當咧，武漢嘅官員咧都要落台。 但講翻 佢仲可以喺度咧。 但講翻 DQ 呢件事咧，即係理論上，如果真係呢個選舉主任啦，講緊佢哋係不效忠特區，係不擁護基本法，佢有一啲嘅説法講咗出嚟，而繼續因為延任留喺度，又好似係咪真係未必啱咧？咁樣又？ 咁你俾佢哋延任噶嘛？仲有喎、哦，佢俾選舉主任 DQ 咧，佢仲可以上訴喎、哦。佢哋都仲未搞上訴，咁你有咩理由就係要 DQ 佢哋咧？係咪先？但係我只係覺得就係你諗下，嗰、那個梁錦松因為偷步買車就要落台，楊永強因為咧處理呢個沙士不力，陳鳳富珍佢哋全部都要離場。咁點解今時今日呢個特首，其實我唔承認佢特首咯，我覺得佢係咧喺度咧濫權，同埋咧搞亂香港。 OK， 好啊，聽到啊曾女士有講法啦，咁啊佢就由 DQ 拉到去對特首嘅表現啦。再蕭小姐，早晨，蕭小姐。 係啊，早晨啊，蕭林。 請講。 我唔同意啊，即係頭先我兩位嘉賓嘅嗰個聽眾講嘢啦。我哋唔好講遠咧，講近啦。即係呢幾年我哋可以睇到民主派，即係喺立法會度佢個所作所為，佢啲為市民可以做到啲乜嘢？你好似喺佔中到舊年反修例，佢哋有咩建設性咧？一係開會，一係拉布，即係罔顧市民個民生不顧。同埋你而家你話即係 DQ 咗你個四位議員，你胡志偉又提出嚟話總辭，佢哋係咪已經係強權技窮咧？即係無計可施啦，即係可以用嗰、那個係集體總辭，去即係諗住去即係截地反擊，即係陣地一煲咯。我感覺到係，即係你，我覺得你如果係香港冇民主，或者中央唔係容忍你哋，點可以俾你留到今時今日咧？仲可以俾你繼續喺度拉布咧？ 咁你贊唔贊成佢哋總辭啊？ 政府每次提出任何一樣嘢，俾你哋去議案，但係你一 一開會就開始拉布。 嗯， 根本你而家仲係一個街市，冇乜分別。你而家你嗰個立法 會，蕭小姐贊唔贊成？係而家話誒，餘下嗰十幾名嘅民主派議員啦，就話今日總辭，點睇啊？呢個 我覺得佢哋個總辭，即係我又唔想話即係自己言之過早啦。我只不過覺得佢哋已經係強權技窮咯。你根本佢無計可施，佢用即係諗住用嚟即係總辭去，即係可能想令到中央啊，或者係引起社會即係各界嗰個關注佢哋。咁我覺得佢咁去做，反而定數咗自己個政治前途。 嗯 ，OK， 好，唔該曬蕭小姐。再朱先生，早晨。 係早晨啊，係早晨。 係，請講啊。 係，我想係啦，我發覺到咧，琴日咧，特首咧就話係同個個議員咧，即係話係佢哋即係違背咗佢哋嘅誓言咧，啊，咁所以要 DQ 佢哋嘅，啊，咁我想問翻， 係朱先生，可能個線路咧有啲問題啊，佢哋而家再盡快聯絡翻阿朱先生。咁其實咧，尋日咧特首即係講到咧，就係除咗話即係因應咧係香港。呢、这個全國人大代表嘅常委會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咧就有一個嘅決定，咁所以咧就話香港特別行政區嘅立法會議員啦，係因為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啦，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且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啦，或者一啲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咁就話咧係呢一啲咁嘅行為咧就係唔符合啦，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同埋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條件的所以就因經這個的依法認定就是喪失這個立法會議員資格的，剛才說的 DQ 四個議員就是來自這個的說法的。繼續聽一下朱先生回來了，早晨。 是啊，早晨啊，是啊，是啊，我想問回呢，就是特首呢，他就昨天呢就說形容過那四個議員呢就是背棄了他們的誓言，那當初特首他被選咗出嚟做特首嘅時候，佢都有一個誓言咧，就話如果當即係全港市民啊，佢個嗰個即係如果佢個 喂 得到佢，如果全港市民咧都係唔支持佢嘅，佢個得到嘅分數係好低嘅，咁樣佢咧會係即係自己係辭職嘅咁樣樣。但係到依家佢都係冇做到呢樣嘢嘅喎，咁樣樣咁又點計數咧？又 我呢個就應該唔係誓言嚟，不過佢嗰陣又提過係關於民望嗰方面係。咁你自己點睇？譬如翻翻嚟今次 DQ 呢個事件啊，即係唔好講話特首啦 ，DQ 呢個事件嘅話，你自己點睇？今次有四名議員被 DQ， 然後成個議會可能喺總辭之後就冇一啲民主派嘅聲音啊，咁你自己點睇啊？ 咁呢樣嘢都冇辦法噶啦，咁佢即係話解。你政府要是这样做的，你们做市民或者是做议员，你都是没办法跟他交价的了，是吧？ 嗯。 那现在唯有是即是他做不到的事情，那我们就唯有是看看怎么样其他抗争或者是怎么样了，是吧？那我们都政府要这样做的，我们都是没什么办法交价的了，是吧？ 之前有冇谂过呢、這个？即系而家好多就话啊，有啲突然、啊，当初俾你延任，但系譬如你自己作为市民咧，听到呢个消息点？ 系啊，咁你哋话咧，你出尔反尔咁样样嚟讲咧，即系啊，咁其实中央都系已经系俾啲议员去继续去做嘅。咁你特首又话啊咩？咁其实嚟讲，你自己只不过系啊，觉得呢啲议员啊喺个立法会度阻碍到你嘅工作，咁、你就吓。啊即係去立，最其實嚟講咧，特首一早就已經喺深圳嗰陣時已經係講咗。 嗯，好啊，唔該曬啊，朱先生，我哋爭取時間聽到位有胡先生，喂，早晨。 係你好，蕭立文。 係， 你好，早晨。係，我想講一講咧，其實總辭就總辭啦。其實我覺得 DQ 咧，其實係正常嘅一個嘢嚟嘅，係正常一個做法嚟啦，因為你。唔理佢究竟係點樣，因為呢個延任咧，基本上呢一年咧，基本上係唔關上次嘅事啦。我自己覺得，咁但係，咁佢根本上都入唔到閘咯。咁叫佢有乜問題咧？再者，你總辭嘅總辭咪總辭咯。我唔覺得建制派裏面 冇反對嘅政府嘅聲音，或者冇提出一啲好嘅意見嘅議員，咁唔好全部嘢都講到好似世界大，即係世界末日咁樣啦。根本我唔相信，就算佢哋十幾個人喺度，咁點咧？咁你成日有冇嘢，其實真係冇乜嘢可以做得到嘅喎、 但今次應該係延任嚟喎，同原本話 DQ 嗰個係應該講緊下一屆嘅嘛。 下一屆都冇資格啦，係、嘛？你做過啲乜嘢啫？你根本冇，你成日有啲咩事就加埋香港人啦。香港啱啱涂謹申都喺度講嘅係咁，樣樣都話香港人，香港我唔係香港人咩？咁、你覺得你可以代表到我咩？你都冇資格代表我啦，涂謹申。 OK， 好啊，唔该晒胡先生啊。啊，再听到位冯女士，早晨，冯女士。 啊，早晨， 系，请讲。 好啊，我想讲咧就系话，首先嗰四位 DQ 嘅咧，佢冇资格，咁我哋针对翻佢系咪真系有冇资格先？如果佢已经系犯咗佢冇资格，咁佢一定系被 DQ。咁呢个系佢个人嘅问题，佢个人嘅行为有问题嘛。咁好啦，咁啊，胡志伟走出嚟就系佢将全党嘅人。咁全党嘅人都要总辞，咁你哋全党嘅人都有做过呢啲嘢， 即系讲民主派总辞系嘛？你讲紧系嘛？ 系啊系啊，个总辞咯。咁即系话你自己承认，你自己其实里面好多人都做紧，同嗰四位 DQ 嘅人士一模一样啊。咁同埋你要明白到，你而家喺呢个系立法会，立法会系一个爱国治港嘅人入去帮香港做。一啲民生啊，或者其他嘅嘢，其实好简单。美国我其实都唔中意，但系佢哋喺里面做嘅议员，佢系以自己国家利益为首任噶嘛。 OK， 好啊，唔该晒冯女士，转头翻嚟九千禧年代。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即時喪失議員資格。特首林鄭月娥說，今次人大定出何謂違反誓言和後果。而除了今次人大決定取消議員資格的新做法，她透露下一步就會修例，按照2016年基本法104條有關立法會議員、法官、主要官員等公職人員宣誓要求的人大釋法，完善本地法例，令到違反誓言者要承擔法律後果。按照政府的安排，议员或者公职人员由参选到在任期间，亦都可以因为犯禁而遭到取消资格。明报报道， 信报的报道就提到，港府根据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四名民主派议员资格，民主派指责有关决定破坏三权分立制度，令到一国两制名存实亡。有民主派议员今日会递信辞去职务。熱血公民鄭松泰和醫學界陳佩賢就表明不會追隨民主派辭職，連同建制派，立法會只是剩下43位議員，學者預料民主派將會長期在野，政府會繼續整治。信報的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現行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是有兩種方法，其中之一就是透過法庭裁決，例如2016年宣誓風波發生之後，政府入禀成功褫奪時任青年新政的游蕙禎、梁仲恆等6人的議席。另一個方法就是留待議會內進行，議員可以根據議事規則第 49B 條取消其他議員資格，包括動議解除被法庭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的議員職務，又或者是透過提出譴責動議處理議員行為不檢或者違反宣誓誓言的情況。不過表決的時候就需要得到在席三分之二議員支持才可以獲得通過。《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多達18宗，其中一名源頭未明的患者是23歲的浸會大學女學生，她在確診前曾經兩次同十幾名朋友到酒店度假，又曾經去美容和看牙醫，還走遍港九五間體育館和拳館練習跆拳。港大的研究發現，近日去酒店度假等新個案涉及新病毒株，和來自尼泊爾輸入個案的病毒株相似，有可能引起新一輪社區爆發。蘋果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校園近期持續爆發上呼吸道感染，衛生署說本週截至昨日下午短短四日，就已經錄得129宗校舍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個案，大部分都是幼稚園和小學，有1540人受影響，包括昨晚公布再有9間學校爆發，遍布港九新界和離島區。衛生署署長陳漢儀指，市民近期有不少家庭聚會和活動，呼籲家長不應該帶學童去人多聚集的地方。經濟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香港和新加坡航空旅遊氣泡將會在今個月22日正式啟航，是香港第一個和外國達成的氣泡旅遊安排。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日表示，今次計劃會以專屬航班方式進行，初期每日會有一班航機，每個航班配額是200名旅客，隨後再按情況將航班增到每日兩班。有本地旅行社隨即推出新加坡團，預料團費將會由以往的4000元增加到大約6000至7000元。據國泰航空網站顯示，今個月22日由香港前往新加坡的機票未能夠提供，至於24日出發的航班，經濟客艙票價大約是4900元。商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確立了立法會議員不符合決定要求和條件，即時喪失議員資格的規則，完善了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對於確保愛國者治港在制度上劃定了底線，立下了規矩，對於推動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大公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說，過去一年多，泛民和中央進入全面政治戰爭狀態，由港區國安法到人大今次決定，突顯中央處理香港思維全變，為了堵塞國安缺口，政治迴響再大亦都會照做，更多的震盪恐怕還在後頭。社評說，一國兩制需要各守份制，各方不理局限，為鬥爭豁出去，對香港並非好事。明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就說，特首林鄭月娥提請中央再劃紅線，滅絕立法會民主派的聲音。社論認為是應該索性解散立法會，任由行政機關獨大，直接了當是實施新的法例或者是撥款，將立法會和行政的開支變成買午餐肉送給香港人，補三餐溫飽實際得多。這個是成報社論。 經濟日報社評說，港大最新研究發現，梅窩的酒店度假群組、大埔、將軍澳和東涌多宗確診屬於新一種病毒株，和尼泊爾輸入毒株相似，反映新病毒株正在多個社區散開。社評說，疫情出現反彈，港府應該重速檢討現行控疫方式，如果繼續不湯不水地控疫，只會拖垮經濟，受苦的是市民大眾。經濟日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车龙长咗嘅，咁啊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咧，龙尾新楼街；而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龙尾去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支路落去渣华道一段都是慢车的，而现在龙尾排到去维园。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由观塘码头一段都是繁忙，现在龙尾都排到去丽晶花远啦，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晶花园。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宝达村咧一段都系慢车嘅。咁反方向咧，连德道去翻秀茂坪方向，近住康华苑咧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德田村。喺新界元朗一带交通咧，包括宏达路同埋青山公路元朗段，同埋朗天路咧一带交通都系挤塞。荃湾路出九龙咧，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就车多，而家龙尾去到丽城花园。屯门公路去九龙啊，深井一段都系繁忙，龙尾去到大榄上斜。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塞，龙尾芙蓉山路。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反方向咧，城门隧道公路去翻粉岭方向咧，近住美林村一段都系慢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 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自从上个月底开始，都多间学校接连都爆发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广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幼稚园、小学短时间咁样传开去，咁即系话嗰啲预防新冠肺炎措施个成效有好大嘅问号，反映市民大众或者家长咧就真系放松晒嗰个心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年11月12日，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宣扬或支持港独等行为失议员资格。 民主派议员总辞，港澳办称总辞实际上对抗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其中3宗本地个案源头不明。 全球确诊超过5100万宗，美国纽约州加强防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翻返嚟千禧年代啊！頭先就同咧即係嘉賓啦講傾到咧，就係有關於尋日啦，人大常委會咧通過關於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嗰個嘅決定，咁就見到政府咧其後就發稿啦，話根據決定，4名嘅議員咧會喪失議員資格嘅，咁包括咧楊岳橋、郭家麒、郭榮亨同埋梁繼昌，咁啊都可以咧今日同而家喺直播室旁邊嘅嘉賓咧係仔細啲講下嘅，有咁啊有份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嘅譚慧珠先生。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早晨，早晨，谭伟珠。咁啊，头先都讲到人大嘅呢个决定啦。 系啊， 可以仔细啲讲。其实见到第一点咧，佢就已经讲话，即系我引述少少啦。咁就话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因为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啦，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嘅事務，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咧，都係唔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啦、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法定要求同條件。咁就話咧，一經依法認定咧，就會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嘅。但我哋都想咧，即係可能落地啲了解一下啦，究竟咩叫做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咧？其實而家呢個係咪國安法就已經包埋？點解會仲喺呢度再列多一次，然後就話一經依法認定就喪失議員資格？點解要咁樣講 咧？哦，好好，多謝你呢個問題。你頭先讀嘅咧就係人大所通過嘅嗰個決定嘅第一段。 嗯。 就是在什麼情況之下議員呢是會喪失資格。咁其實呢佢後面嘅理念都好簡單嘅，就係議員就職嘅時候呢同埋履職嘅時候呢都受佢自己所發嘅一個履職嘅誓言，就係話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同埋咧係擁護香港特別行政效忠效忠，同埋咧係擁護香港嘅基本法。呢一個誓言咧係好似香港其他任何一個誓言一樣咧，喺法律上係要約束力嘅。譬如大家去婚姻啦，一件喜事啦嚇，咁你即係作咗個婚姻上嘅誓言，你係要忠於個誓言。咁樣嘅情況咧，就你喺法庭嗰度做證人咧，你話要講真話，咁你就應該講真話。咁你話咗喺我做立法會議員呢個職位嘅時候咧，我會效忠，同埋咧係擁護基本法。咁你咧就要真係履行呢個誓言。咁頭先提出嗰5件事咧，全部都係一啲證據或者一啲行為。是可以講清楚咧，係你冇履行你嘅誓言，你違反咗你嘅誓言。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要受到咧就係由於呢一件事，喺法律上可以對你要負責嘅地方咧，係你係要負責咁解啫。 咁就你頭先問嗰個問題咧，就係、是、有啲我覺得可能比較容易啲解釋噶啦嚇，就係、是、唔可以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啦、嗯，或者拒絕國家對香港擁有同埋行使主權啦。 嗯， 咁就你下邊嗰度咧就係、是、外力干預啦。咁、那、嗰個你冇問啦，或者你都好清楚咩事啦。咁具其他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咧？咁佢就好簡單咁樣講，其實佢講嘅嘢咧，嗰、那個內容咧，你會喺國安法裏邊係有關啊分裂國家啊、顛覆人民政府啊、勾結外力干預啊或者損害香港或者國家利益啊，同埋恐怖主義恐怖行為裏邊咧，嗰四宗罪裏邊咧係列出咗嗰個內容嘅。咁佢嘅意思即係話，如果你犯咗國安法呢啲嘢都算係。咁佢既然係做出個解釋話俾大家聽嚇乜嘢係違反誓言啦，咁佢當然要將國安法嘅內容都喺呢度擺埋落去啦。 嗯，即係除咗國安法以外嗰啲就冇其他嘅。即係我想知道就係、是、其實國安法而家都話，如果已經定罪啦，咁佢哋都可能涉及可唔可以參選呢、這個都有影響噶啦嘛。 係啊， 點解再要喺個決定度再提多一次 咧？唔係嗰個決定咧，就要話俾你聽咧。是我做这个决定的理由同埋违反誓言的内涵应该是包括什么东西。国安法第三十五条就说如果你是违反了安法而法庭判你有罪的话你即时丧失你的议员资格嘛。他没有理由不将国安法放下去的。但他没有说是国安法第三十五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这样解嘛。他就具有其他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一句将它包括了。 擁護效忠，今次都有提到啦，即係其實呢個亦都係基本法入邊提到嘅，即係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咁啊，效忠特區之外咧，佢後面有少少嘅今次就係法定嘅要求同條件咁樣。講呢個擁護同效忠即係就大家就咁聽落去，有冇一啲即係具體係講緊即係咩意思咧？嚇，擁護效 嗱，擁護同埋效忠咧喺香港嘅case law 裏邊咧係有法官係對呢啲字。同埋佢個字義嘅含義咧，係作出一啲嘅闡釋嘅。 嗯， 咁樣咧就係2016年陳浩天訴羅英琪嘅案裏邊咧，法官咧就話，佢話擁護基本法嘅意思啦嚇，擁護咧即係並非僅僅為遵守基本法，而更需支持、推廣同埋信奉基本法。咁啊，效忠嗰度咧，嗰、那個睇法咧就係、是、效忠嘅概念咧，至少包括下列嘅義務：避免作出任何危害國家嘅行為，以及避免參與任何可能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的活動。 嗯， 咁係即係有講過嘅。 OK， 咁啊，效忠香港特區而家就話。即基本法104条就是效忠香港特區啦，咁啊而家就話後面有一句仔多咗嘅，就話效忠香港特區嘅法定要求同條件，一經依法認定，咁尋日好多傳媒都關注啦，究竟何謂呢個法定要求同條件，同埋一經依法認定咧，係包括邊啲法咧？其實講緊 嗰個法定要求咧，就係好簡單，喺基本法104条已經話咗佢要就職嘅時候宣誓啦，咁、而喺香港嚟講咧。就是一個立法會議員在四個場景裏面是要是有關這個宣誓效忠的問題是可能要處理的、第一個場景呢就是你參選立法會啦，大家都很熟悉啦，立法會條例第40条呢就說我們的選舉主任是有權而亦都法院方面是承認了或者判定了是有權是可以對你認為你是否符合資格會忠於你的誓言呢是作出一個判斷啦，咁嗰個就係一個場景啦，有法律支持噶。咁第二個咧就係當你去就職嘅時候，譬如梁仲恆、游蕙禎嗰段時候喺我哋嘅立法會條例第19条，佢就職要做個宣誓咧，宣誓啦。咁就由秘書處咧係你監誓啦。咁個第二個場景啦，咪有法律啦，亦都有個誓言嘅內容啦。第三咧就係、是、基本法第79条第7项，亦都喺立法會嘅 議事規則裏面有的，亦都在立法會條例寫了的，就有關如果是議員在立法會裏面就在職的時候呢，是有違反誓言的問題，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呢是通過一個動議，那你就喪失資格。第三個啦，第四個呢就是剛才我講國安法第35条啦，即係如果你犯咗個安法，法官已經判咗你嘅話咧，咁情況之下咧，你就會喪失資格。咁呢四個場景其實大家係見過嘅，係見過嘅，除咗第四項。好啦，咁就答你呢、這個有關依法嘅嘅 依法認定啦。 嗱，咁依法認定咧嗰、那個情況咧就係、是、選舉主任有一個方法，即係法庭認為係認可咗嘅方法嚟到認定啦。 嗯， 咁就梁游嗰次就職嗰度有一個方法認定啦。咁立法會嗰度未發生過啦，即係用議事規則嗰度未發生過啦。第四嗰度未發生過啦，個法律就有喺度噶啦。咁有一樣嘢咧，我就想講咧，就係佢呢度用依法認定，佢係用認定嗰兩個字，而唔係話依法裁決。那個意思係乜嘢咧？佢意思即係話，在剛才我講的四個場景裏面呢，是第四個呢有關國安法第35条呢，你是真真正正一個法庭的裁決，那你就即時呢就喪失了資格。那但是其他三個場景呢，你是未去到法院的，那已經是可以說你喪失了資格了，即是這個人大昨天的決定出來之後，那但是呢就不剝奪你任何現有香港法律上給你的司法補救 judicial remedy，你仍然是可以法律上給你去做這個選舉呈請的，你照做，可以給你 JR 的，你照去司法覆核，可以給你上訴的，甚至國安法那裡你一樣可以上訴，去到尾你會打甩都不定的，因此呢就絕對是不影響任何人現在在香港的法律之下可以去尋求司法補救。 嗯， 他只是說呢，是我們不等到你呢有個終審庭的判決出來了，即刻你現在就喪失資格了，你先離開立法會，你贏了你回來另一回事。他是這樣意思而已，他不是說將香港的司法程序和司法補救呢是掃了去，絕對不是這樣的意思，絕對不是這樣的意思。 第一步認定是不是就是特區政府的官員，要是 認定你要聽什麼情況呢？如果是第四個情況，國安法的情況就是這個是法官 的判斷了，就不是特區政府的判斷了，咁就議事規則嗰度亦都唔係政府嘅判斷啦。咁但係甚至咧係第二嗰個情況咧，就係、是、你喺立法會宣誓就職嘅時候，係立法會秘書處同埋立法會主席嘅權力啊嘛。咁其實係得嗰個選舉主任，四個裏邊係得一個咧，係政府方面要做嘅事。咁你選舉主任去即係查資格，呢啲係好基本嘅事啦，係嘛？咁所以即係其實同我哋而家冇分別，即係佢話俾你聽，呢件事一發生咧，有個認定嘅過程咧，你就先喪失咗你資格，你司法補救嗰啲贏咗，咁你咪可以攞翻曬你原有應該有嘅嘢咯。 但係譬如而家用選舉主任嗰個把關咧，就主要係佢哋再參選嘅時候，咁如果佢哋要獲得提名，咁就要選舉主任認定 啦。係啦，係啦。 咁如果佢哋喺任期過程中有一啲會唔會特區官員可以發現佢哋有認定咗佢哋有一啲嘅行為係唔效忠即係唔擁護基本法啦，唔效忠香港特區嘅，然後再做一啲嘅行動去 DQ 佢哋，存唔存在呢一個機制？ 我覺得你唔好做呢啲假設，因為而家先唔好答假設嘅問題先好嘛。即係我希望咧係首先咧就係呢一次嘅立法會經過811嗰個決定咧，係延期一年咧，就我哋寫基本嘅時候發夢都估唔到嘅。所以頭先你提出一個好重要嘅問題，話點解你呢次唔用解釋咧？你係用一個決定咧？究竟兩者有啲咩分別咧？咁解釋咧就係、是、你要有一個條文喺裏邊嘅內容。在立法原意裏面是已經有 咁但係咧，由於真真正正啊喺即係實際操作方面咧，係顯示到啊唔明白或者偏離咗，咁所以你就解釋啦。就常委會咧係全國人大嘅一個常設機關，咁喺三月嘅時候人大就開會啦，咁其他嗰十一個月咧。常委會咧就有幾種權力要做，佢仍然個國家要運行嘅嗰、那個人大嘅權力要用個常設機關去行使嘅。咁有需要嘅時候咧，佢可以咧就係對法律進行解釋。咁啊，釋法我頭先講咗啦。咁但係由於我哋係從來冇一個立法原意咧係要處理延期延任嘅問題。咁無論係寫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的時候都不是想著是對一個延期的立法會議員是怎樣在立法會裏面處理、所以就變成勞師動眾呢就在北京開一個會、也都是應行政長官的要求就是香港發生一個問題呢就是法律上、有一個很相當嚴重的灰色地帶、就在個延期的情況之下有人已經是斷定了呢是不符合資格，他應不應該在延期的時候可以繼續就這樣做下去呢、結果呢就是要解決這個灰色地帶還有剛才我說的四個場景都沒有想過的、他就要作一個決定了因為跟立法原意是無關的、而是解決一個實質性的問題了 昨天特區政府出的稿除了講到那四點之外他另外下面再講到今後參選或者出任特立法會議員嘅遇到上述情況都係適用呢個決定啊嘛，所以我就想知道即係如果喺在任期間有一啲嘅議員被認定係即係唔效忠特區、唔擁護基本法，會點樣處理 咯？咁呢、這個這個決定一出咗嚟之後咧，佢對香港係有約束力。香港嘅法院咧係據我所知嚇。就未試過有一個法庭的裁決咧，係針對呢一個決定在香港的法院有冇管轄權，但是在內地當然認為佢冇管轄權啦，因為呢個係即係國家行為啦嚇。第二咧就係喺呢個情況之下，一件案咧，如果係同個決定無關嘅話咧，喺香港即係。繼續可以審嘅係完全不受影響嘅。第三咧就係呢一個決定咧係影響以後我頭先講嗰四個場景，其實我解釋咗俾你聽嘅啦。就係、是、如果有個情況咧，啲人係支持港獨啊，拒絕承認國家行使主權啊，尋求外力干預啊，等等等等咧，咁樣咧就由認定嗰一段時候開始，佢就喪失咗資格，要攞翻。如果你贏了在法庭裏面的司法補救，就回頭，他是這樣意思啦。 但暫時認定的就是其中一關就是選舉主任啦。這個我們可能轉頭再 回來。這個一路都是香港的法律。 轉頭回來找譚慧珠繼續傾一傾。 好啊，好啊，好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因为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及特区政府宣布下，即时丧失议员资格。十五名民主派议员其后宣布总辞。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朝早在大会续会前表示，过去未试过有多名议员总辞。会议议程中有不少涉及他们的议案，部分牵涉法例，秘书处要和民主派商讨往后安排。他亦要和秘书处开会讨论如何处理。至于行管会几时讨论处理民主派议员的薪酬问题，梁君彦重申不急于一时，他说会在法理程下处理。被问到是否预料今日大会将变得顺畅，梁君彦说议员是履行基本法、监察政府和审议法例，开会亦是议员的责任，相信他们会尽力。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常委会决定宣布取消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表示，事件反映中共公然违反国际承诺，美国将继续调查情况，并继续制裁令香港失去自由的人士。英国外相蓝韬文形容事件是对中英联合声明内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和自由的进一步侵犯。他又说，骚扰、扼杀和取消民主反对派的资格将会令中国国际声誉变得暗淡，削弱香港长远稳定。德国外交部强调，香港市民得到基本法的保障，可以享有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各种权利和自由必须获尊重，香港高度自治亦必须维持。美国佐治亚州宣布利用人手重新点算选票，州务卿拉芬斯伯格表示，期望重新点算选票的程序周末开始，预计11月20号完成。根据推算，已经宣布胜选的拜登在佐治亚州领先寻求连任的总统特朗普14000票。佐治亚州有16张选举人票。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在天津确诊的本土病例，另外其余的输入个案分别是来自上海、四川、陕西等。内地至今一共有86299宗感染病例，另外单日再新增6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一宗疑似病例，未有新增死亡个案。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同周末期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83点，升165点，成交金额1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2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3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2元，升31元；阿里巴巴258元，升9.4；美团289元，升18元；友邦保险85.25元，跌1.75；药明生物229.8，升6.4；比亚迪167.7，升10.2；京东集团319.4，升19.4；中移动53.5元，跌4毫；小米集团23.45元，升咗1元。小米集团系23.4元，升9.5元。中国平安87.15元，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3，瑞士法郎0.917，加元1.307，人民币6.61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1。日经平均指数报25527点，升177点。港金现价报1726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84美元，卖出186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飞鹅山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 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就挤塞，龙尾喺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0年12月31号，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我得你都得，钱佩卿。 积极嘅人，就算喺忧患中都会睇到机会。只要我哋唔放弃，一定会有希望。 我得你都得， 就嚟同月亮讲拜拜啦！这个星期六晚午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会开放热线1872311，支持我们的 fans， 把握机会，到时打电话来聊聊天。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2020年11月12日，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宣扬或支持港独等行为失议员资格。 民主派议员总辞，港澳办称总辞实际上对抗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其中3宗本地个案源头不明。 全球确诊超过5100万宗，美国纽约州加强防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嚟到9:38啊！头先就同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咧，一路倾紧，寻日嘅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通过咗有关于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嗰个决定。头先就讲到一啲嘅司法嘅步骤啦，就应该话佢哋如果系被 DQ 嘅时候，都可以做一个嘅司法复核嘅。 系 呢个系点啊？即系佢哋法院系可以推翻啲被政府官员认定系依法认定咗有问题嘅情况，系咪咁样？ 嗱，我想每个情况不同，同埋你在法庭上你提出挑战的理由是不同啦。如果你提出挑战的理由，譬如是已经是有证据说你有港独主张啊，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行使主权啊，拥有主权啊，或者寻求外力干预啊等等啦，就第二段嗰度讲清楚。如果你挑战的就是话是第一我哋嘅行政機關或者我哋現在已經可以作為認定嘅一個組織嚇，係冇權。咁我覺得你唔會贏嘅，因為呢個決定咧就已經話咗，即係可以用認定嘅方法，同埋咧亦都係話咗咧係咩情況之下係可以咧係使用呢個權。如果你係話人大呢個決定係非法嘅、違反基本法嘅，咁就一定輸啦嚇。因為第一咧就基本法本身咧係有講到你係要宣誓效忠嘅。咁佢用一個決定你處理一個例外史無前例嘅情況咧，亦係佢憲法上嘅權力。所以咧就睇你challenge 挑戰啲乜嘢。一般嚟講咧，法庭係認為咧係人大嘅決定咧係有約束力嘅。咁但係如果你挑戰嘅係話，你話我係宣傳港獨，咁但係喺事實上你唔啱噃。或者在法理上你某一些指責我的時候在香港的法理上是不對的，那你照樣可以是去挑戰的，你只是不可以挑戰常委會那個決定那個效力和它的權威性。 但今次譬如呢一幾位人士咧，就係被選舉主任認定為佢哋係唔效忠或者唔擁護基本法啦。呢個情況，佢哋嘅挑戰嘅只能夠係啲事實，就唔能夠被認定呢一個過程。 就是、被選舉主任認定他哋有問題，呢、這個過程是不可以挑戰的， 係咪？因為選舉主任有呢個權嘛，香港的法律都俾咗佢啦，香港的法庭亦都承認咗佢有呢個權嘅。 嗯，另外就想问，其实今次用一个决定的方式去处理立法会议员资格这个问题，有些人就提出为什么是不用释法呢，或者用修改基本法呢，其实譬如讲紧基本法第79条都有涉及可以有一个褫夺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步骤可以去做到的。为什么没有这个方式去做呢？这些方式是不是都可行呢？其实 我刚才讲了，如果你释法呢，你的立法原意是要那个条文写的时候的原意是这样。咁我哋寫基本法嘅時候，從來冇諗過話會有一個延期嘅問題，所以唔可以話79條咧就 automatically 自動可以咧係針對呢個延期嘅問題。第二點咧就係、是、我哋點解唔去修改基本法咧？咁嗱，104條咧已經話咗需要宣誓效忠啦。現在矛盾的地方呢，或者要處理的問題呢，就是在一個延期的，即是史無前例的情況之下，怎樣執行104。104那個解釋呢，在2016年的時候已經講清楚，你宣誓之後，如果你是違誓的話呢，你一樣要承擔法律責任。 嗯。 所以現在呢，就將個法律責任釐清了，在一個延期的情況之下怎樣處理，所以就不用修改基本法。修改基本法就是 你即以前決定了做一件事你不要了，原來不要了，或者那裡錯了，要大大的調整了。還有你修改基本法你要2798個人大代表去投票的，你現在只是執行2016年那個人大的決定，具體應該怎樣進行呢？這就是常委會的權力，所以就不會去修改基本法 了。嗯，動作小很多，是不是？這個都是考慮 動作小很多。是的， 2016年 不要鼓吹修改基本法了，修改起上來你不知道它修改什麼的。 2016年嗰陣咧，見到梁油案啦，即係梁仲恆、游蕙禎案件嗰陣咧，政府係入禀法院嘅。咁當時咧就見到人大常委就解釋基本法104條，咁然後咧法院再根據咧人大常委嘅解釋咧去裁決呢個嘅宣誓嘅案件嘅。點解今次唔用呢個咁嘅做法咧？ 係因為咧上一次嘅解釋咧係完全冇講到乜嘢係構成你應該DQ 佢。對於誓言內容的要求，它只是在個形式上你要符合什麼的要求。這樣呢，那個釋法呢，就是第一呢，就是你是要依它那個字眼來講，不可以自己另外用你的字眼啦，你要準確完整莊重地 宣讀這些字眼啦。那就第二呢，那個監誓人呢是要就是 make sure這些所有程序上和在誓言上應該守的那些方式是全部做到啦。還有呢，就是監誓人呢是有責任呢是使到這個宣誓是合法的進行啦。咁只係最尾嗰一段咧，就係講到話宣誓人咧要真誠信奉並嚴守呢個法定嘅誓言。如果作虛假宣誓或者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嘅，依法承擔法律責任。喺呢一句咧，就係喺你當時就職嘅時候宣誓，喺你嗰個儀態啊，你的表達啊，你記得梁油當時咧係用咗啲辱華的字眼啊，又批咗某些旗啊，係嘛？所以上一次的解釋咧係並不講清楚係乜嘢嘅行為可以被視為係違反誓言，只是話你就職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你的行為，是否表示你是符合这个忠诚的法誓，所以解决的是两回不同的事。 Okay， 另外一个就是立法会的途径，因为基本法79条第七款就可以立法会自己提出一个谴责议案，经过三分二的在席议员去通过，就裁定一个议员是失去资格的，就可以。这个渠道为什么不考虑这个动作不会再使 用？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因为我们写基本法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个延任的情况，所以不可以说它的立法原意就是 automatically 即是自动处理这个问题。 因為譬如話係作811呢個決定延期嘅時候咧，已經好多人提出疑問啦。第一呢啲人已經係俾選舉主任 DQ 咗，仲會有咩資格當立法會議員啦？第二咧就係呢啲人當立法會議員，如果裏邊係繼續係做某一啲事情嘅時候，你點樣處理啊？因為一路唔出聲，等一年啊，等到佢再參選啊，然之後 DQ 佢啊咁。即係呢個灰色地帶已經引起不同的意見啦。咁常委會就係將呢件事釐清。 今次 DQ 咧都引起好多討論，係咪同近日立法會出現一啲即係阻礙一啲議案通過啊，或者有人稱為拉布嘅一啲行為係有關係咧？咁從而視為會唔會都可能即係唔接受啊？可能甚至話係危害國家安全啊等等有啲咁嘅諗法。今次 DQ 同拉布有冇關係咧？你覺得？ 好少，好少。根本今次的主旨咧係唔係話唔俾人在立法會裏邊有不同意見甚至有反對派，而是不可以港獨，又不可以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有主權，又不可以咧係引外國境外的勢力干預香港的事務。如果我哋睇嗰個選舉主任對呢四位人士，即係做嘅事情裏邊，令到選舉主任認為應該佢哋係被 DQ 咧，其中90%咧係有關佢哋2019年喺美國同美國嘅參議員啊，或者眾議員啊，或者咧係官員啊，係講呢個香港人權嘅民主法案。去到個地步咧，係有啲咧係公告嚇，即係我唔想挖人嘅瘡疤，我係講一個歷史上記錄咗嘅嘢啫嚇。咁咧就譬如話公民黨就係兩位議員啦，喺個代表團裏邊警告中央同埋特區啊，佢咧就係話佢要爭取民主自由等等咁。咁咧就係長久以來嘅所作所為咧。已經為未來的美國法案定下清晰的事實和基礎了。這些我在選舉主任那裡說出來，我希望我沒有說錯，如果說錯的話要看回原本。也有議員呢就去到個地步呢就說是否應該呢就是亦都去報告呢是有關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下制裁香港的事。咁亦都咧係喺佢自己嗰、那個專業議政嗰個臉書度咧，就話應該咧就係佢哋咧係關注呢個民主人權法案嘅啟動機制，認為應該盡快公布執行細節，讓香港人有正式途徑提供證據。咁呢度係我係說出嚟嘅嚇。嗱、那個核心問題，而家核心問題咧就唔係因為有人反對政府嘅施政，唔係因為議會唔可以容納反對派，唔係因為有人拉布，你睇佢拉到咩地步嚇？我陣間先講，即係佢去到嘅地步咧，你停止咗立法機關嘅運作，而係用武力嘅，好似舊年7月1日咁打到啲立法會爛曬嘅，咁情況之下咧就國安法嗰度處理啦。但係其實，現在呢一個決定嘅核心問題咧，絕對唔係因為立法會唔能夠容納反對派，而係唔希望睇到立法會嘅議員以議員身份去到外國嗰度，係請人或者支持人制裁香港或者制裁中國。你諗下我哋嘅貿易係受影響啊！而家我哋出去嗰啲 label 係應該用中國，應該用香港，而家要上去 WTO 嗰度打官司。你想想我哋啲官員，即係內地官員，被人係制裁，咁即係有仔有女喺美國讀緊書嘅，你唔可以去探佢。咁啊好無辜嘅噃，因為佢哋嘅職守啊嘛。內地嘅官員亦都係履行佢職務，咁人哋履行職務，你去請人嚟制裁；人哋喺香港做生意，你去請人嚟制裁。個核心問題係呢一點啊嘛，係好唔公平啊嘛，亦都唔係一個議員嘅操守。你諗下，即係美國民主黨同埋咧Republicans 共和黨 打生打死由議會打到去街，喺街嗰度又打翻上去議會，但係冇一個議員咧 是走出来说如果特朗普真的请普京去干预他选举是对。没有一个议员是走出来说如果乌克兰的总统真的受压要对某一些、啊、美国本来要发生的事干预的。 嗯 是没有人会接受的。 Okay, 嗯。 为什么、啊、是 integrity, 就因为你宣誓效忠、嗯、你知道你国家在哪里你的宪法在哪里嘛。那、嗯、香港的议员一样、啊、你可以香港打三打四、啊、你可以拉布但是你不可以请外国或者支持外国去制裁香港的贸易、 嗯、 或者是官员嘛。 嗯、 所以这一点就是最重要的嘛。 剛才你就話即係拉布嘅關係同今次 DQ 嘅關係係好少好少，所以我都想 你睇下所有嘅文件裏面根本就冇提到拉布嘅問題、嗯。 所以如果日後日後如果民主派議員仍然喺立法會啦，如果呢啲拉布行為係咪又俾人認定咗？有冇機會俾人認定為一個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 唔係唔係，你最緊要咧，佢有冇用武力？因為法律就講得好清楚嘅。多謝你提呢個問題， 嗯、 因為如果你睇國安法第22条咧，佢第二嗰度咧就話。如果你是推翻中國人民共和政府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立法會的其中一個但是如果你要這樣做的話你是要組織策劃實施參與實施用武力、 嗯嗯、 拉布的武力是有限的、 嗯、 是我們平時在我們的刑事法裏面的傷人罪現在有些在審緊而絕對去不到第22条所講那個地步的、 嗯、 所以千祈不要呢將那個焦點擺錯、 okay. 焦點是不是你是不是忠於你的誓言、嗯、 人大的第二點裡面都提到就說今後參選或者出任立法會議員的如果遇到上述情形即是剛才第一點講的幾點就、適用於本、分適用本決定有些人就說、啊、是不是真的之後現在被 DQ 了的議員以後就不可以再參選有一個終身被剝奪被選舉權、啊可不可以咁樣理解咧？ 哦，唔係，我頭先講咗四個場景啦，一個就選舉主任嗰、那個，一個就立法會就職，一個咧就立法會三分二 DQ。呢三個場景咧喺我哋嘅立法會條例裏邊咧都冇話唔可以再參選嘅，個可以嘅，即係如果佢有信心，佢認為自己譬如話剩咗一兩年啦，即係喺一個合理嘅情況之下，都唔會認為你係繼續話要做咩港獨啊，或者其他乜嘢嘅主張嚇、啊。即係頭先嗰個決定嘅第二段講嗰啲嘢，咁你咪去參選啊嘛。到時就係、是、嗰、那個選舉主任嚇、啊、作一個決定，咁你咪又係可以選舉呈請啦。所以咧就其實喺個四個場景裏邊咧，係得國安法第35条嗰個場景咧國安法討論嗰度咧，係我係問過嘅，我話係咪終身？咁當時咧就冇一個口頭嘅答案俾我。咁但係咧就我睇得到，我睇得到佢嘅意思係終身。我都講過呢件事，所以話我理解係終身嘅。 嗯， 就好似行政長官都講咗係終身嘅。 嗯， 但係嗰個好重要嘅事，你係危害國家安全啊嘛。 但是他们做了那些譬如刚才讲话譬如涉及那几个议员有些去外国去美国就说、 他会损害香港的利益但我就不觉得他去到危害国家安全。 即我意思这个会不会成为日后都是、啊、继续选举主任仍然认定你是有这个、不拥护基本法、啊、不效忠特区、啊、 我问回你了如果你的议员不停地用议员身份走去外国那里麻烦你来、啊啊、你不要让香港政府做这样不要让他做那样。他不聽我的話的話你制裁他、啊、那你認為他是不是忠於他的職守是不是忠於他的誓言、啊、我認為不是咯、 嗯、那你剛才說中間段停了幾兩年即是可能就可以參選回 那不是的如果你做那件事是確實是離譜的話那你停幾多年都不行你當然是新的證據啦 例如呢、就是 例如你剛才講那裡我停兩年不去那繼續我去參選、 嗯 咁我參選前我又走去 lobby 一大輪，你制裁中國制裁香港，咁梗係唔掂啦，係、 okay, 嘛？ 好，另外就見到而家民主派啦，餘下即係未被 DQ 嘅一啲立法會議員都話會決定今日會總辭嘅。咁我見到咧港澳辦就話啦，反對派總辭實際上就係對抗中央對香港嘅全面管治，再次表明與中央頑固對抗嘅立場係對中央權力同埋基本法權威嘅公然挑戰。呢、這個係咪 不符合他们的参选资格。 我不代表中央讲嘢，我自己的看法呢，这一次 DQ 的四位是完全由于我刚才说选举主任列出他们是不守誓言的理由。那一个誓言呢，就是发誓的人要负责，而不是在旁边听他发誓的人要负责。这个决定呢，完全除了这四个人之外，其他所有人都不受影响。所以在法理和逻辑上呢，我就看不到为什么他们要辞职。我觉得议会是可以容纳反对声音的，你照入去反对是没有问题，但你有理据，同埋呢就不要太容易诉诸武力。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议会，一个成熟的议会，一个成熟的议员应该做的表现。你知道香港已经现在是天灾人祸都有。天灾大家知道 COVID-19， 我们现在想寻求零，很难做。但你再不做，我们所有的生意和人的饭碗都受影响。人祸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无端端搞出来的这样东西那样东西。我们其实应该集中精神在议会那里，怎样摆资源，怎样有策划，我们怎样入大湾区。因为我们去外国发展的机会不是那么多的了。现在全世界是最有生气的是中国。是我们唯一最好的出路。 是。但是因为我刚才问总辞那个问题，因为见到港澳办有讲法，就说 你总辞。你不用讲港澳办什么，你不用讲中央政府什么，我给了我的理由，因为。中央政府喜欢这样解释的情况，由他有权，他都不是错。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呢，我就认为我希望在香港有一个成熟的立法会，议员去是真真正正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令到我们活得更开心更好，而不是在里面呢拉布啊、流会啊、打钟啊、用武啊，这个是不是议员应该做的事。 这个明白，但我想知道就是说他们总辞会不会成为日后被 DQ 的理据。 那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怎样解释他为什么总辞呢？他们怎样解释？他们未出来嘛， 他们今天会总辞， 他今天出来看你讲什么，我怎知道他要讲什么。他要解释他为什么是总辞。 如果他不满中央 DQ 四位议员，这个会不会成为他们对抗中央呢？被人觉得是 我看他们，但我不知道这个答案，因为这件事未做完，未演变完。但是我觉得呢这个理由是不充分咯。这个辞职的理由是不充分咯。如果你认为是我们立法会不用守誓言的，但是你自己又没有去宣誓，是不是个誓言那里没去到那么远，是吧这些灰色地带我未识答，我看看事情怎样发展先，好吗看看他们怎样讲先，好吗 见到有些建制派呢就说今次都提到，即係對一啲愛國者治港嘅問題，都提到話啲民主派對同愛國者嗰個嘅定義，即係相違背咁樣。你點睇咩叫做愛國者？而家個忠誠嘅反對派又做唔做到咧？而家民主派 愛國者治港咧，就鄧小平先生咧喺1980年代已經講過，但係原諒我，因為我冇帶佢嗰個原話出嚟。佢嘅意思咧，即係話中國人咧係應該尊重自己嘅國家，尊重自己嘅民族。不可以令自己的国家民族呢受损害。 总辞的议员算不算爱国者呢？其实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爱国者，对不起。我觉得你不可以为一个表征然后判断人是未必一样东西的。有少少奇的呢，就是今朝我啱啱睇咗大概2分鐘，我见嗰四位出嚟都话我是香港人，我做乜